欢迎大家来到今集的这个的涉到空虚这个的网台血泪史。咁我继续由我老王同大家分享一下过去呢十年以嚟即係喺呢一个嘅营运 MIHK 里面所遇到的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故事啊，各方面嘅嘢。咁今集呢就要同大家讲下啦。咁其实我哋即係大家都知道啦，老王我最鍾意就係玩创作，亦都係试唔同嘅一啲嘅网台节目嘅种类啦。咁我就最讨厌就係一个节目就係死咕咕咁做佢十九几廿年咁样，我就觉得就好老土嘅，咁同埋呢冇嚟创新。咁网台呢即係其实好老实讲，即係我都有一啲好值得自豪嘅地方。当我哋参与即係要做网台嘅时候，其实好多嘅其他嘅前辈又好啊，或者其他啲频道又好啊，都系坐定定喺度嘅啫。咁然后跟住呢就大家就喺度可以做一个嘅电台嘅一个嘅节目咁样。咁其实如果基本上大家唔睇啊，斋听呢其实就冇损失嘅。咁但我自己又觉得即系随住大家嗰个网络嗰个嘅频宽越嚟越阔啊，又或者大家可以用手机啊、平板电脑啊、iPad 啊各方面嘅嘢都可以睇到一个嘅唔同嘅一啲嘅短片嘅时候呢，咁照计下即係冇理由局限咗喺个节目里面就係勾 up 㗎，咁应该有多元化嘅嘢，譬如我哋出外景啊，又或者即係加多一啲嘅插图啊、播片啊，即係如此类推，令到成个节目就多层次啲同埋丰富啲。咁当然啦，即係好多嘅嘢就係全部同个 production budget 有一个嘅直接嘅一个嘅挂钩啦。咁但係即係我又贪玩有贪创作，你话要我即系长期要坐定定，就即系对住个 mon 系嘛，咁又即系勾 up 做节目嘅咧，咁我又都系未必系我嗰杯茶。咁所以其实喺大院游乐嘅时期开始啊，老我就已经咧就系、勤勤咁样嘅就出去呢一个嘅外景。咁当然跟得我嘅同事咧，如果你嫌三嫌四啊，嫌老我多嘢俾佢做啊，又要剪片啊，又要成成啊，点解唔坐定定喺度啫 ？Operator 帮你出相。咁咪得囉，咁我就觉得呢种嘅做节目嘅形式呢就太流于即係懒惰啦，咁应该我哋可以多元化嘅。咁实情亦都系事实证明啦，当老屋嘅即係经营嘅一个嘅 MIHKTV 面世咗之后，我哋即係试过好多唔同类型嘅一啲嘅创造啦、创作啦，咁又有飲食节目啦，又有烹饪节目啦，有外籍嘅呢啲嘅朋友仔即係讲我哋兰桂坊啊或者男女之间嗰啲嘅关系英语节目啦，小弟又上山下海啊，出海啊，拍外景啊，係咪咁就算无去讲鬼故，我哋都会直情去嗰个地方里面实景咁样去话返个故仔俾大家听，甚至喺鬼屋里面係咪即係讲鬼故。咁所以老王觉得呢即係我喺个网台界里面呢都可以就係喺引进咗一个新嘅局面。我就唔介意认屎认屁，但係觉得自己真係叻嘅地方呢，我真係会觉得呢如果唔係当时嘅老王啊创咗咁多唔同类型嘅一啲嘅短片出嚟呀，甚至冇啊，我怀疑緊啊 TVB 啊当时亦都有人係睇我哋 MHK 即係低俗频道嘅节目去抄桥係咪，即係去inspire 啦，唔好话抄袭啦，即係 inspire 到佢哋做相关嘅类似嘅呢啲嘅节目啊。咁即係好多嘅一啲嘅近似嘅 topic 啊，都喺即係唔知点解喺其他嘅啲嘅大气电波里面呢都见到啊有好近似嘅呢啲嘅题材嘅节目呢喺佢哋嘅频道啊或者係佢哋嘅台里面呢就係出现嘅。咁所以呢即係亦都我哋开创咗好多嘅一啲嘅潮流啊，咁跟住亦都令到其他嘅一啲嘅 YouTuber 去跟住我哋嘅方向啊。我亦都可以讲啦，我哋都系几早就系搞呢一个嘅餐饮节目噶啦，即系以前咧周公子嗰个年代系嘛，家常便饭已经系讲下点样样去煮一味嘅菜肴啊，系嘛，咁即系后屘即系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 YouTuber 咧，就系已经系用呢种嘅方向，我哋就行先，咁但系都咁样讲嘅，行先冇卵用噶，做得成功至好啊，咁所以我哋都其实就系有啲系开咗个井，但系好似咧。自己就開發唔到嘅呢一個嘅水源，又或者咧即係做咗呢啲嘅題材出嚟，唔夠人哋做得咁精啊，即係開咗好多嘅唔同嘅一啲嘅 topic 嘅 idea， 但係始終咧喺其他嘅一啲嘅頻道裏面咧，佢哋嘅 kick view 的而且確咧就係比我哋咧就係做得好啊，咁即係依個我都冇得即係埋怨，亦都係冇得就債刑。咁手底下見真章，又或者觀眾嘅呢一個嘅 viewership 呢一個嘅 kick view。 就係最好嘅一個嘅示範，係嘛？呢一個嘅優劣，咁啊，即係優勝劣敗，咁啊，公平競爭，咁或者我捉唔啱一啲嘅市場嘅呢一個嘅口味，又或者係嘛？即係可能我哋粗口爛舌啊，又或者我哋嘅台俾人哋嘅感覺鹹鹹濕濕啊，係為道之士啊，唔想睇啊，咁好多呢啲嘅因素。咁但係始終都好啦，我曾經努力過，亦都係唔同嘅呢一種嘅品種啊、劇種啊、program 嘅題材啊，試咗好多唔同類型嘅 topic 出嚟。咁啊，我都喺呢一方面裏面咧，我都覺得係為咗網台界裏面咧，就係做咗好多嘅一啲嘅唔同嘅嘗試，唔敢講一定嘅成功，但係起碼都可以話咗俾大家聽，其實利用一啲嘅 video 嘅視頻啊，一啲嘅短片啊，或者我哋唔好講蜚語啦或者呢啲嘅 YouTube channel 啊，有無限嘅 creativity 係嘛，可以利用現代嘅科技。而且係嘛，即係所有嘅 software 都咁平啊，咁普及啊，咁易用嘅情況之下，更加就可以咧就突破常規，唔係淨係啊一班嘅老人家或者時事評論員坐定定喺度就對足你個熒光幕講足屌個半鐘，咁就係叫做善用個 video channel 噶嘛。咁啊，所以即係如果大家由低俗頻道時期開始跟開老惡嘅，就知道喺我主政之下嘅我依個 MHK 或者係依一個嘅 lowjoke.com 嘅時候。我哋都嘗試咗好多唔同嘅短片好多唔同嘅形式，甚至乎出外景揾唔同嘅呢啲嘅題材，甚至乎到最後尾我哋嘅一啲嘅直播嘅一啲嘅碌街行街街都係有好多嘅一種嘅新嘅一種嘅同大家要見面同網友去溝通嘅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表達我哋嘅創意嘅呢一個嘅方法。咁啊，曾經喺我哋啱啱成立1周年 MHKTV 嘅時候，咁啊喺一個嘅網台。嘅聚會裏面啦，咁啊小弟咧就亦都即係有誇下呢一個嘅豪言，就是、我哋要上線，你老尾即係要拍呢一個嘅網劇咁樣。咁啊拍網劇，咁啊其實當然我就完全忽略咗即係嗰個嘅難度。咁啊，但係話出咗出嚟，咁啊點都要即係同廣大嘅網友要交代，唔撚衰得噶嘛。嗰陣時有好多一啲嘅。其他唔同嘅朋友譬如教主又喺度啊，係咪先？咁啊，翁小姐又喺度啊，咁啊，其他一啲嘅朋友你俾面啊，咁又高又大嗰啲前輩係嘛？咁我講咗做唔到就好賓州噶嘛，係嘛？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老學咧即係都要硬着頭皮即係亦都要同阿 K C Sir 要傾下偈。喂，我真係好想拍下網劇喎，你覺得點咧？咁當然喺創作嗰方面，K C 就一定係俾好大嘅一啲嘅支持小弟就去試啦咁樣，咁啊當然冇蝕鳩晒股東嘅錢，咁大家就即係當然都冇乜所謂。咁啊而即係攞就去諗下啦，當時即係最好嘅一個嘅做法就係喺藍皮書嘅呢一個嘅節目裏面咧，嘗試下一啲嘅新嘅突破。咁大家都知道啦，藍皮書呢一個嘅節目當時除咗我哋揾一啲interesting 嘅 people 上嚟我哋嘅節目裏面受訪，或者係有一啲嘅熟悉嘅一啲嘅 celebrity 啊。上嚟個節目裏面接受我哋嘅訪問之餘咧，咁我哋亦都有好多唔同一啲嘅環節譬如又有營環首期啊，又有一啲嘅嗨之的美食家啊，依家夜場警訊啊，咁而當時咧，即係我亦都做咗一個嘅節目咧，就係叫一個環節，就叫做《幻海再奇情》。咁啊，日幻海再奇情，咁啊，大家好一聽就知道，咦，係咪好似以前《歡樂今宵》裏面有一個嘅短嘅環節？幻海奇情啊，咁样，咁啊，梗系咁啦。天下嘅嘢系嘛，你 inspire 我抄下你，或者你启发下我咁样。咁但系当然即系点解老可要中意拍《幻海再奇情》咧？咁样，咁啊，原因又无他嘅，因为我哋做嘅呢啲嘅鬼故节目啊、灵异节目就好受网友嘅呢一啲嘅欢迎。咁啊，其实亦都系网友咧喺呢一个嘅类别里边嘅题材咧，佢哋特别有兴趣。咁我就谂下啦，梗系我哋嗰啲嘅灵异节目全部都系鸠噏或者就老我就走去一啲嘅曾经闹鬼嘅地方里边咧，就系讲鬼故。咁啊，即系不如我哋真系拍下一啲嘅鬼故出嚟，或者系集灰鞋啊、恐怖啊，或者系一啲嘅玄幻啊呢啲嘅题材拎出嚟话试下拍下，睇下会唔会受到网友嘅呢一个嘅欢迎咧？咁样咁，所以喺呢一个嘅大前提之下咧，第一老我就好中意幻海奇情嘅，以前呢一个嘅 TVB。佢哋嘅呢一個嘅短片，係一個嘅恐怖嘅鬼片啦嚇。咁啊，同時之間，我亦都好中意拍一種類似鬼怪嘅呢啲嘅題材。 咁啊，所以喺咁嘅大前提之下咧，亦都係應承咗網友，一定要拍一啲網劇啊，俾大家睇下，睇下老屋嘅依一個創作能力啊，同埋依個執行能力可以去到幾遠。咁啊，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的起心肝咧，就真係要籌劃咧，就要做依一個嘅《環海在其情》啦。嗱，眾所周知啊，即係如果你要拍一個咁嘅片啊，咁你一定要有劇本啦，咁啊亦都有分鏡啦，咁啊亦都要揾班底啦，仲要揾呢啲嘅場地啦，即係嚟去拍，即係拍一個。嘅短片呢其實就真係都幾唔好睇啊！即係每集嘅《環海其情》大概六至十分鐘之內嘅一個嘅短片，但係分分鐘呢我哋要拍，要一日內要全部要拍曬，然後交俾同事再去剪片嚇，咁、亦都要剪一日。咁啊，當然就即係做起上嚟就急到咧就瀨曬屎瀨曬尿咁滯㗎啦。咁啊，通常呢嚇、就即係個劇本呢就冇辦法啦。咁啊，即係喺成個公司裏邊識寫劇本嘅啊，冇得幾多個。咁有啲如果你真係要佢哋寫嘅，咁可能要等啲時間，又或者咧就係要嚇、無錢不行係嘛，即係、就是、要抌水出嚟就吸引佢哋咧，就係、有啲嘅依一個嘅嚇、interesting level motivation 係嘛，佢要寫依一個嘅劇本。咁但係如果寫完出嚟之後，一係就囉嗦，一係就屌你老味閪就即係寫嚟都唔到題，咁啊即係得物無所用。咁曾經我哋都有好多嘅網友咧就係幫手咧就係、寫過一啲嘅廣播劇嘅依啲嘅劇本嘅。咁啊屈臣卿即係我哋嘅網友而家移居咗去英國嘅屈臣呢，咁林屈臣呢其實佢亦都係幫我寫過好多廣播劇嘅一啲嘅劇本。咁但係廣播劇就唔同呢一個嘅拍片喎。個原因係點解呢？你廣播劇你可以寫到天馬行空喎，九樓飛輪到十二樓係咪隻鬼呢就喺個天花板裏面呢就慢慢滲出嚟。咁即係跟住喺街裏面呢一街都係鬼。哇！跟住呢就俾隻鬼就追到你一隻狗你咁遠係咪即係追到上呢一個嘅巴士。你講乜都得，因為個問題就係用插畫、插圖同音樂、音響、聲效、VO 嘅旁白，咁你要講嘅一個故仔出嚟。但係如果你要寫電網劇嘅一個劇本，你就諗個分鏡要點出啊，製作嘅成本要考慮啊，execute 嗰陣時點樣去拍啊，鏡頭要擺位係點樣啊，朝頭早定夜晚拍，哇！好多呢啲嘢要 consider 嘅。咁如果交俾一個嘅網友咧，佢完全冇拍片嘅一個嘅經驗咧。然後佢寫完個劇本俾你之後咧，咁我作為導演個，屌你老母點拍啊？冇 budget 啊，十隻鬼一出多個人啊，都要 repeat 佢著咗唔同衫喺後面走兩次啊！你十隻鬼點搞啊？咁啊難為就係即係我哋真係冇依一個嘅成本嘅依一個嘅budget 喺度啦。咁所以有時咧，就如果你揾一啲其他嘅朋友咧，佢幫手寫個劇本咧。寫完個劇本之後，你用唔到就賺嘥撚咗佢功夫，我又要科税俾個劇本費佢，咁啊即係唔撚掂。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就要作為成個《環海在其情》呢一個 project 裏面自編自導啊，爭啲自演埋噶啦。講真就即係好彩，我就其中一個劇集裏面咧就客串過一兩鏡嘅啫。大部分咧都係我做自編自導嘅啫，自演就最多客串一兩鏡，做下希字閣咁樣行啦，一兩邊啊咁樣出下鏡咁就算數。咁而呢一個嘅 project 亦都係可以就俾我哋啲同事去滿足下佢哋演戲嘅天分啦。譬如史提，大家都知道係嘛，佢好恨做戲嘅，咁要以前就呢一個嘅F4 其中一位成員嗰個嘅朱孝天咁嘅樣嘅，唔知點解大個就變咗黃秋生。咁都唔明白點解會咁樣嘅，咁但係佢以前靚仔嚟㗎嘛，即係投身唔到入呢一個嘅演藝界嚇、就俾佢呢一個嘅 book 你個街係嘛，即係搞社運就蹉跎咗佢呢一個嘅演藝嘅呢一個嘅生涯。咁Christy 又好靚女啦，咁Christy 如果可以幫下手啊，咁即係有啲網劇佢做下咁樣。咁Dicky哥又做過呢一個嘅幕前嘅呢一個嘅演出，喺好多嘅電影裏面佢都有份啊，即係特約啊，即係簡單啲 KTV。系嘛，都有份見過佢出馬啦。咁佐敦係嘛，冇睇下佐敦喎。佐敦其實有好多嘅唔同嘅大嘅呢啲嘅電影，其實都見過佐敦嘅呢一個嘅出現喎。包括叔叔啦、無雙啦、毒舌大狀啦，係嘛，殺出個黃昏啦，係嘛，好多嘅電影其實都有佐敦嘅呢一個嘅出場嘅喎。咁即係如果你大家有留心咧，其實佐敦咧喺即係好多嘅一啲嘅。譬如你朝頭早啊，之後無線嗰啲重播某一啲嘅大電影啊，你睇真啲，你就見到，咦？點解呢把聲咁似嘅？一間佢係做一個火葬場嘅一個嘅經理，一間佢就係呢一個嘅周潤發嘅律師團隊，哇！一間佢就係做一個嘅保安大代表，係嘛？ 好多嘅戲啊，即係甚至無一啲嘅老同啊、老同志啊，又係佢嚟喎。好多嘅劇目裏面都見到，咁啊佐敦亦都可以去幫手啦。咁啊，亦都可以大家咧就去玩下一個嘅 project， 拍啲片出嚟。咁啊，大家啲網友又見翻好多大家好熟口熟面嘅網台嘅主持人去參與一啲嘅唔同嘅演出，咁啊亦都有依一個嘅親切感。咁啊，一定係用翻自己嘅依啲嘅班底啦。咁好啦，咁啊，但係最慘嘅問題咧，就係因為我哋每個禮拜都有藍皮書，咁而每集嘅藍皮書咧，所有嘅節目都排到密麻麻，咁啊 working schedule 咧就即係當時嘅 MHK 嘅人強馬壯啦，十鳩幾人係咪？咁啊即係大家分工合作，噏噏聲咁樣去做係嘛？咁啊即係總之你拍撚完出嚟就後邊嘅後勤就即刻就準備去剪片，咁啊手足亦都係好好交代嘅，交到俾佢。剪天光佢都同你剪掂佢，咁啊趕起一個禮拜五藍皮書嗰陣時出街，咁好啦，咁啊通常好多嘅時間咧，我就要預今個禮拜咧就預下個禮拜嘅嘢，咁啊其實就預有十零日嘅課仔咧，就由出劇本到我搞掂曬邊一個 casting， 揾齊曬班底，一個 shooting day 搞掂曬之後咧就做剪片，跟住預多一日後期，我好梯嘅啲 schedule， 梯到不得了。咁而當然最辛苦嘅就係要寫嘅依一個嘅劇本啦。嗱，如果你睇我所有嗰啲嘅《雲海再奇情》啊，十幾集嘅依一啲嘅劇目咧，全部都係兩個字嘅依一個起題嘅。咁如果大部分嘅片咧，都係講緊係六至十分鐘內嘅一個嘅短片，要喺六至十分鐘內嘅短片要交代得好清楚個故仔嘅來龍去脈，講故事嘅依個順暢嘅程度。起承轉合係嘛？即係幾時係要交代，即係嗰個 punch 位喺邊度，嗰、那個個 twist 喺邊度，那個驚嚇位喺邊度？哇！全部所有嘅嘢咧，就即係要計得好清楚啊！咁啊，亦都希望啊，即係剪片嘅老友記咧，就係大家咧就可以啊，即係運用足夠我拍到翻嚟嘅呢啲嘅鏡頭。咁通常咧就我應該會用兩日到，我就起一個嘅短片嘅呢一個嘅題材嘅。咁你問喂，攞你嗰啲題材喺邊度嚟㗎？咁樣咁啊，同我以前睇過好多呢啲鬼故書啦，咁啊好多嘅情況之下，我都有啲過目不忘嘅一個嘅能力嘅。咁啊，而即係睇完啲，亦都有啲嚇 inspire 我自己又改下，又或者有啲我自己想拍嘅一啲嘅有趣嘅 topic 啊，譬如阿假貓進嗰一集同阿台長去交換咗依一個身體，咁啊，其實有好多嘅荷里活嘅電影咧，都有依種啊，譬如衰鬼上咗身啊。又或者交換咗依一個嘅 body 啊，阿爸同我女就調轉咗啊，或者係個仔同個老母又調轉咗個軀體啊，咁引出嗰啲嘅搞笑嘅嘢。咁呢啲我都喺細個嗰陣時睇好多，咁所以你話有啲咩嘅靈感啊，摸咗呢條片就去拍，咁其實亦都可以喺翻個台裏面係嘛，用翻我哋自己嘅場景，阿台長啊、假貓進啊，咁亦都可以就喺冇乜人嘅時候就可以輕鬆咁樣去拍撚咗佢。咁譬如有啲嘅場景就係講下，譬如阿史提。做一個嘅殺人嘅色魔係嘛啊強姦姦殺咗個女仔，點知佢就患咗依一個嘅失憶症。因為當佢清醒翻記得翻嘅時候咧，就原來靠個女鬼係去令到佢所有依啲嘅惡行嘅回憶啊 come back 翻轉頭啊，咁啊即係有一個錯摸係嘛，即係開頭就係以為佢即係係一個好人，點知原來一句冚家產嚟嘅嗰個嘅 twist 啦。咁我記得有一集咧就係、是、我拍都拍得幾驚嘅。就係講阿渠王啊，即係係一個嘅鬼，咁然後咧就係埋怨點解收唔到嚇，即係一啲嘅匯打嗰啲嘅匯款，咁啊俾阿小花喺街咧就見到佢喊苦喊忽，話收唔到錢好陰公，咁啊小花就有一個嘅好心腸，就諗住咧就係去睇下佢做咩嘢啊，幫佢嘅阿叔啊，點知原來依一個嘅阿叔咧，原來係七月十四裏邊嗰啲遊魂野鬼嚇收唔到嚇，即係啲親人啊。化俾佢嗰啲嘅溪錢啊，衣包啊，咁而當佢卒之收到嘅時候，就感覺到好多錢嘅時候，嗰種凄凌啊，嗰種嘅一個面貌，咁好奇怪喎、啊！你估唔到咧，佢哋即係喺演繹呢啲嘅角色嘅時候咧，個個咧都可以講話即係發揮得好好，有個個好多嘅同事咧都有依一個嘅表演嘅依一個嘅才華。咁更加令我更加估唔到嘅咧，原來雞雞咧，即係如果我即係可以有足夠嘅錢啊、budget 啊，唔計個後果啊，或者個反應係點，我不停咁樣去拍咧，我其實覺得雞雞係絕對有機會俾我捧撚咗，可以有機會做一個嘅 MHK 嘅呢一個嘅龍婆啊！嗱，雞雞好玩嘅地方咧，就係雞雞唔好睇佢咧，就唔係點出聲， 但其實雞雞咧就係、是、完全咧就係、是、喺表現佢自己嘅時候咧，佢唔使點怕醜嘅。佢亦都咧接受唔同嘅一啲嘅化妝或者係裝扮，亦都係走出嚟咧就係、是、俾人感覺到咧，佢即係可以喺呢一個嘅邊個角色佢，佢就可以發揮得到咧淋漓盡致。嗱、啊，譬如我同佢拍過一個嘅居士嘅呢一個嘅片集啦，咁佢原來一隻嘅鬼係嘛，揾替身係攞人哋命。咁啊，由一個好斯斯文文係嘛，謙謙君子嘅呢個形象，一嘢就變撚咗，就變撚咗去做一個嘅哇邪惡到無倫啊嘛，即係坤人啊要攞人命嘅呢一個嘅厲鬼。咁啊，亦都嚇即係喺個 lift 裏邊就扮過一個嘅婆婆係嘛，即係嘅呢一個嘅鬼魂。咁啊嚇到啊 Debbie 咧就係真係嚇，即係梨花帶雨咁樣。哇！佢亦都可以扮女人，就扮到惟肖惟妙。不，其實雞雞喺呢一方面咧，就真係好有呢一個嘅表演嘅呢一個嘅天分。咁所以喺咁多嘅呢啲嘅同事一齊去努力之下咧，其實我覺得咧，《萬海再鯨情》咧係我拍得好 enjoy 嘅一個嘅 project。咁但係奈何啦，即係唔係好多嘅呢啲嘅片集出咗嚟之後，有一個起碼都冇話一集啊，好特別見得人嘅呢一個嘅 kick view。簡單啲講下，1萬都唔到。咁啊，有啲可能係幾千啊，三幾千啊咁樣。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啊，究竟咩嘅問題出錯咗咧？點解即係其實都拍得都唔差㗎，10分鐘以內將個故仔表達得清清楚楚。咁啊，剪接嘅技巧啊，又或者係啲音效啊，加埋上嚟啊，音響嘅依家配搭啊，其實都唔係話唔過癮㗎，即係佢好睇幾驚嘅。咁有啲咧就唔係特登咧，就係、是、拍嚟咧就係驚嘅喎。有啲咧就係、是、拍嚟咧就係、是。搞笑喎，咁啊，譬如以前啊，至尊宝啊，米奇同埋阿超哥有一集里边咧，阿超哥就特别客串，扮一个嘅基嘅变态佬，一直咧就系钓鱼啊，呢一个嘅米奇嘅尾系嘛，咁啊，当米奇咧就系松懈咗，谂住咧就系唔再去寻死嘅时候咧，咁啊，超哥咧就呢一个嘅变态嘅基佬咧。就諗住咧，就走出嚟咧，就打米奇嘅主意，入佢嘅蛊，係嘛，即係搞佢嘅呢一個嘅後欄。咁嗰個嘅 punch 位，咁啊亦都係好搞笑。咁啊，然後跟住埋阿超哥，亦都嗰變態嘅種嘅演繹咧，咁啊即係我哋自己睇起上嚟咧，就覺得好過癮。咁啊嗱，不過唔排除啦，因為我係熟悉所有嗰啲嘅演員啦，又自己嘅節目主持人啦，亦都有少少即係圍內裏邊圍爐嘅咁樣嘅拍法啦。可能拍咗出嚟，我哋自己又覺得過癮，就或者有少少打飛機嘅呢一種嘅情況，唔三唔識七，完全對我哋唔認知嘅網友咧，就可能會覺得就唔知你班撚樣喺度做乜鳩有咁嘅情況都未定。咁但係的而且確《萬海再鯨情》呢一個 project 咧，小弟真係用足12分嘅呢一個嘅功力，寫劇本、casting、排戲、briefing，然後就同 cameraman。即係盡量嘅簡單嘅情況之下，最短時間拍咗佢，咁啊而趕咗呢一個嘅短片而一出嚟咧，我覺得咧係絕對咧就係見得到人全亦都咧就係唔失禮。咁啊，但係好可惜啦，即係始終即係出咗嚟嗰個反應唔係話即係我想象之中咁厲害，又或者拍攝咗出嚟之後，亦都唔係話即係坊間裏面有特別大嘅呢一個嘅反響網友一啲好多嘅一啲嘅唔同嘅 feedback 啊，又或者有好多 encouragement，希望我哋再拍第二季啊咁樣，咁啊亦都冇乜特別大嘅一個嘅收入啊攞翻嚟，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都係冇辦法可以再拍第二個 season。咁如果你問我每一集大概係幾錢到咧，咁我任何出鏡嘅人都有居馬費，咁啊然後跟住咧，我又要趕寫劇本。咁其實每一集咧，我個 budget 大概都要有成1000幾2000蚊，嘅居馬費要預咗係俾啲同事去拍嘅。咁有時又要 pop 市咧，係咪？咁又要買一啲嘅架餐啊，各方面嘅嘢。咁啊運輸啦，transportation 啦，咁啊要去到 location 去拍嘢嘅情況之下，咁啊你預2000蚊到3000蚊一集咧，係其實就已經係非常之慳水又慳力㗎啦。咁啊亦都唔敢亂咁使錢。咁但系咧，亦都限制咗好多嘅一啲嘅选材。譬如你好老实讲，如果我要拍一个关于鬼屋嘅题材，咁我又去哪里揾一间鬼屋出嚟咧？系咪？咁咪限制咗我一啲嘅做法啦。好啦，如果你话要拍一啲系喺个视觉效果里边有啲好震撼嘅一啲嘅做法，咁我亦都牵涉咗特效嘅呢啲嘅化妆嘞噃，或者有大量嘅一啲嘅血液啊、假嘅血啊。 假嘅手手腳腳啊、豬大腸啊，咁啲又係成本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就幾綁手綁腳，因為冇實質嘅呢一個嘅budget 可以 allow 我可以做到呢一樣嘅嘢。咁所以即係拍咗十幾集之後，我自己就覺得，如果係真係冇數圍，翻唔撚到本，咁啊，亦都係唔係即係坊間裏邊有太好嘅一個嘅叫助力嘅時候，咁啊玩過就算啦，兑現咗我嘅承諾，拍咗一啲短片嘅鬼故俾大家睇咧，咁我就覺得交咗差，做足我嘅嘢，我亦都 attempt 過、試過、玩過，咁我就喺呢一方面裏邊咧就唯有就係告停啦。如果劇本即係許可、budget 許可、啱嘅呢個人選。其實我真係好想繼續咧，就係每個星期都拍一集嘅《幻海再奇情》咧，就係俾大家就去觀賞。我又自己可以即係喺劇本嘅創作啊、題材裏面啊，去試啲唔同嘅嘢。同埋我覺得最好玩嘅咧，就係、是、拍短片，而係喺咁短嘅時間裏面咧，係要令你又驚又笑咧，係一個好 challenging 嘅一個嘅 project。咁而托賴喺呢十幾集裏面，我想做到嘅一啲嘅效果咧。其實有好多嘅題材咧，拍出嚟咧，我做咧我自己都俾70-80分嘅。咁啊，唔好話老婆賣花賺花香啦，又或者嚇、啊，即係你當老婆嚇俾咗咁多心機落去嚇、啊、做咗出嚟，都似見得下人。你俾我自己嚇、啊，即係自己賺自己啦。咁如果大家未睇過呢一個嘅《幻海再奇情》咧，咁我都好希望咧，大家有機會咧就可以有嚇、啊、去睇下嘅。咁喺《幻海再奇情》裏面呢，咁亦都我有玩過一啲嘅 topic 啦，譬如講勾心鬥角啦，大家爭做上位去做一個嘅受歡迎嘅網台節目嘅呢一個嘅第一把交椅嘅網台主持人啦，咁而點樣去即係你如我詐係咪督灰呀、陷害人呀、累死呢個網台主持人，因而又可以去上位呀，即係刻畫呢啲嘅人性呀。咁啊，史提喺成個嘅節目裏面呢，亦都係做得都好好嘅。咁啊，冇搵過總理去拍，總理就冇搵過總理去拍。不過呢，就搵總理呢，就係聲演啊歐陽台長啊嗰把聲。咁啊，就客串過一集咁、多。咁啊 ,Jordan 呢，就有一集呢，就擺到明呢，就小弟呢，就益佢嘅。咁啊，點解咧？因為嗰集咧，佢就有機會咧，同啊佢嘅女神啊阿 Michelle 咧，嗰陣時啊繁忙兒童音樂室啊 Michelle 咧，就係可以一齊咧去合作。咁啊，仲要個古仔我特登寫到佢咧，阿 Michelle 就 like 佢暗戀佢添。但係呢啲其實基本上係冇可能發生嘅一件事嚟噶嘛，係嘛？咁啊，即係當然佢拍起上嚟，佢真係過癮啦，係嘛？即係摩天橋底嘅呢一個嘅 Jordan 係嘛？竟然有一個美女係嘛暗戀佢。係嘛？搞到佢即係神魂顛倒咁樣啊！喺 enjoy 呢一個拍攝嘅過程，我諗佢喺出面佢拍好多呢啲嘅大電影啊，都唔會有個編劇啊，特登啊為佢啊度身寫稿啊，寫到佢有美女啊投懷送抱嚇，俾佢開心啊，同埋佢一個嘅屌你乜嘅慰藉佢，咁啊即係擺到明呢一劑就係明益佢啊咁樣嘅一個情況。咁啊，如果你問我嚇、有冇一啲嘅遺憾，我？喺《幻海再奇情》呢一個 project 裏面，我咪 execute 到出嚟嘅呢咁樣。咁其實係有嘅，因為我心裏面呢，我其實有一個劇本。咁呢一個劇本呢，就係講男女之間嘅關係就係變酸咗啦。咁而其中嘅一方呢，就好張想另外一方呢，就係據為己有。咁而做出一啲好變態嘅惡行啦。咁而將對方咧就永遠咧就係喺同佢喺埋一齊。咁更加對佢最恐怖嘅一樣嘢咧，就係將對個另一方咧，就係因為佢好想擁有佢之餘咧，就唔俾其他人去擁有佢。咁而咧就係將對方嘅呢一個嘅性命咧就係取走。咁而將佢呢一個身體咧，用一種別出心裁嘅方法咧，就去處理。咁啊，呢個劇本咧，我其實亦都當時我就諗住咧，就係寫俾阿觀音，就係做其中嘅一位嘅呢一個嘅主角。咁而當時咧，就亦都要諗一個好冷血啊，同埋一個好變態嘅殺手嚇，即係一個嘅要將對方據為己有，個佔有欲好強嘅一個嘅變態嘅狂魔。咁啊，呢一個嘅角色我原本寫俾我自己做嚇，咁但係奈何即係如果要做呢個嘅題目嘅時候。咁一定要等阿觀音未嫁之前啦，大佬係咪先？如果佢嫁咗之後，俾佢老公知道佢拍埋啲咁嘅嘢，咁啊即係唔撚掂當噶嘛，係咪先？咁但係奈何，即係依個亦都喺佢出嫁之前，我都搞唔掂個劇本，係嘛？亦都係冇乜 budget 去拍，因為點解咧？ 喺整個嘅場景裏面有一個比較 decent 嘅一個嘅屋企，咁有一個好 decent 嘅一個嘅廚房嚇，咁啊好 warm 嘅一個嘅 household 嘅一個嘅環境，而喺個屋企裏面一個咁靚嘅一個 apartment 裏面發生嘅，咁我揾邊個借個咁嘅場景俾我做呢一樣嘅嘢咧？咁即係喺個 execute 嗰方面咧就遇到一啲嘅難題，咁啊好遺憾，呢一個嘅劇本始終都冇付之於實行。因為裡面亦都有好多挑戰功能嘅一啲血腥嘅一啲嘅喺個意境上面俾你感覺到好嘔心嘅一啲嘅構想咧，就我喺我腦海裏面咧就可以擺喺個劇本裏面，咁但係冇計啦，咁始終都冇辦法拍到依一個 topic 出嚟。咁啊，其實亦都有一啲嘅做法係嘛，即係譬如希望亦都可以拍一啲，譬如喺圍村啊，或者係一啲嘅舊嘅一啲嘅十八鄉啊嗰啲嘅廢屋裏面咧，就係、可以拍到一啲以前啊，即係民初嗰種啊，或者係香港戰前嗰種嘅一啲嘅鬼故事咯，喺我腦海裏面亦都有，咁但係亦都係奈何不著啦，同埋時間啊、人手啊各方面嘅嘢就拍唔到，咁啊冇辦法，咁啊始終如果 MHK 當時係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大型嘅台，或者係真係喺個收支嗰方面有好promising 嘅一個嘅 income。咁我諗咧，我真係會越玩越癲咧，就即係越做越大嘅依一個嘅製作。畢竟嚇，即係喺依個 so far 同大家講咗咁耐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你會明白到一個嘅台，如果揸旗嘅 CEO 又或者揸旗嘅領導人啦、高層啦，你要睇佢係乜嘢嘅底韻出嚟嘅人啦。如果佢係一個好中意做創作或者喺個節目質素裏面要定為最 top priority 嘅人咧。咁佢哋一定會係有時會玩到一啲另類啊、突破啊、破格嘅一啲嘅題材，希望可以提升個台嘅自己嘅創作能力，同埋個台嘅鋭意喺節目 quality 嗰方面帶俾驚喜俾網友嘅一種嘅依個睇法。如果你嗰個揸旗嘅老細係生意人，樣樣嘢都要計數，係嘛？唔好嘅嘢就賺唔到錢嘅，我話知你拍出嚟叫好嘅都唔要嘅。咁你就好喺某程度上面咧，你就要面對緊咧就係好多綁手綁腳，或者只可以做一啲實食冇黐牙啊，或者喺個類型裏面咧，一定係喺個大眾裏面決定嘅，一定會受歡迎啊，唔使點啊驚擔心個收視啊各方面嘅嘢。咁如果即係老闆真係個 income OK promising 嘅話咧，其實咧小弟一定會行依一種咁嘅類似嘅依一個嘅方向。而即係唔會全部都係即係肯定係咁樣就賺錢啦，網友就一定會係受歡迎啦，係嘛？做呢種嘅 topic 咧就實食冇黐牙啦。咁其實喺我如果經營嚟計咧，我就會覺得會好悶啊，好 boring 啊，又或者即係哇一來來去都係咁啊，就會滑啊，咁啊就會減少咗我嗰個投入嘅程度。咁所以即係有辣有唔辣係嘛？咁啊好彩就冇俾我賺到錢，如果唔係咧，我就癲起上嚟咧。乜都玩一餐嘅情況之下咧，就蝕得就更加多，咁就亦都係屌你老味係慘痛嘅一個嘅情況咧，就可能會比而家咧就蝕得仲多都未定，咁啊好彩係咁樣。咁當然我亦都唔可以太過分啦。第一即係量力而為啦，另外最緊要嘅就真係夠窮。一夠窮嘅情況之下咧，你就喺limited budget 或者係有限嘅資源之下咧，就激發你唔同嘅呢啲嘅創意。咁啊，可以咧就諗多啲唔同嘅方法去達到你想要嗰種嘅效果。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雖然話可以再其情冇乜 budget， 但係即係大家希望各位網友成感受到老闆即係應承咗大家當時我哋曾經想希望拍網劇嘅呢一個嘅誠意啊，亦都希望喺整體嘅過程裏面拍到一個即係啱大家嘅呢一個嘅心水嘅呢一個嘅劇目出嚟。其實喺做話喺再期程之前 ，MHK 又好，低俗頻道又好咧，一早我哋咧就已經咧就係做咗一個嘅嘗試，就是、拍咗一個嘅短片啊，係諷刺當時嘅依一個嘅暗角七警啊，即、就、係、是、打人嗰個嘅撲街啊，打真姓真嗰個朋友嗰、那個嘅執佢埋一邊執鳩佢嗰個嘅差佬做壞事嗰、那個嘅諷刺佢哋嘅依一個嘅時事啊。咁而當時即係我記得就係錢小紅同阿啤梨哥佢哋同埋蘭花系啲人咧就係拍依個嘅片嘅。 咁啊，當然就即係亦都拍到即係好好笑啦。咁但係好笑嘅地方就當然就係串鳩啲黑警啦。咁同時之間就係大家熟悉嘅一啲嘅朋友係嘛，俾阿喪波逐個逐個咁打撚死。咁啊，呢個亦都係當時就係即係喺個尺度啊，或者喺個視覺上面有一個好突破性嘅一個嘅睇法俾大家。咁啊，大家笑到咔咔聲。咁啊，整體嗰個感覺亦真係又唔差嘅。其實剪片啊，亦都剪得緊湊。我略嫌覺得佢係比較係過長咗少少。咁大家如果未睇嘅咧，咁亦都可以喺 MHK YouTube 嗰個 channel 裏邊咧揾得翻呢一個暗角七警嘅呢條嘅短片出翻嚟嘅，應該仲喺網上面喺度浮緊。咁啊，希望啦，大家即係睇翻咧。雖然今時今日我哋而家暫時冇咗我哋一個嘅最大嘅一個基地，零星咁樣嘅散落喺唔同嘅地方裏邊同大家做節目，但如果可能嘅話，有一個機會，資金許可啊、人手啊，係嘛？廣播嘅題材啊、個環境啊，樣嘢都係去翻可以無拘無束嘅依個情況之下咧，希望有朝一日老屈戚幾條筋再拍過呢啲嘅短片俾大家去依一個嘅欣賞。咁啊，挑頂啦！咁啊，希望大家如果未睇過《幻海再奇情》嘅，即係當施捨下老屋又好，或者憐憫下老屋又好，捧下場，重新再睇過我哋《幻海再奇情》。如果未睇嘅，上網睇翻晒咁多集，Easy Following，好快就睇晒，同埋你睇翻晒我哋當時幾年前即係應該2017年咧，7年前嘅呢一個嘅作品，同埋睇翻我哋今時今日啲同事。已經個個唔喺香港，有啲去咗唔同嘅地區，咁有啲咧就有人嘅身形咧就變到好龐大添，係咪？咁啊即係已經係唔同晒樣啊！咁啊睇翻呢啲嘅短片咧，可以懷念翻係當時我哋嘅 MHK 裏面啊，個個禮拜幫你哋撲心撲命咁樣做節目嘅一個嘅勤力，同埋呢一種我哋執行起上嚟嗰種機動性啊，同埋嗰種嘅執行嘅能力。OK，咁啊好啦，今日嘅呢一個嘅舌到空虛10年血淚史講到呢一度。咁啊，再过多2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拜拜。鞋冇鞋，烂仔都擦鞋，阿 Sir 做事，仆街冚家铲黑警，屌你老母，全家死绝，屌你老母。屌你老母臭閪，我打捻爆头，林冠飞，我屌你老母打捻爆你， 屌你老母臭閪， 你又仆街冇啊， 你唔会计计 喺度，屌你老母，冇捻死你仆街， 吹啊，屌你老母过嚟啊，吹啊过嚟啊，吹咩？ 全家死啊！你 啊！ 大你 做咩啊？ 屌你老母！ 做咩啊？ 你个 屌 你 老母！屌你老母！屌 你 老 母！ 屌你老母！屌你老母！ 屌 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 母！屌你老母！屌 你老母！屌你老母！ 你够胆还赌啊？嘛？ 还赌？ 你还赌啊？你还啊？你还啊？打烂死你！你还啊？你还赌？打烂死你仆街！屌你老母！ 喂阿 Sir，呢度好撚陽啊，不如行下一邊，慢慢玩嚟。 屌你老尾閪咁撚多嘢， 屌撚多嘢講， 屌你老母啊！ 死啦！走啦！講啦！反住佢，反住插住佢，反住插住佢， 反佢， 反住佢，打爛佢！ 屌你老尾，你仆街啊！ 屌你老尾， 冇嘢講， 屌你老尾，屌你！ 佢，我仲有条女。之前佢受过我恩惠嘅，我介绍咗份好工俾佢。后屘佢仲嫁咗头好人家添。我早几晚啊，报梦俾佢，佢应承我话要寄啲钱俾我噶。咁我咪嚟呢个天桥底等佢咯。但系唔知系咪呢几晚大风吹走晒啲钱？我等极都等唔到啲钱嘅，你有冇执过我啲钱啊？ 走住啦！你做乜啫？坐低啊！ 你放开我！ 睇住个墙，好。 翻到市區啊，食點點啊，點好？ 喂，高人真係唔該曬你啊，順利幫我出翻市區，又可以準時同老母做節。Yes， 嗱，細佬送你上路前，贈多你兩句，過嚟。細佬，正所謂小隻香爐就小隻鬼。 高人即是什么意思啊？ 小隻香爐小隻鬼，来到这里就没有鬼还我争啊！ 冇问题啊，系，多谢，留个汤俾我，好啊，冇问题啊，即刻翻嚟啦，梗系，冇问题，好快翻到，好，拜拜。 哇，留个汤俾我，有警棍喎，话唔定今晚可以大干一场，唉，唔好理啦，唔好死啦，翻屋企啦。 哥仔，我留意咗你好耐噶啦，你生得咁趣致。如果你想飲湯，我煲湯俾你飲。如果你想大幹一場，我真心同你大幹一場啊，哥仔。